北京时间1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兆赫，AM927千赫。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98.2兆赫， AM927千赫，生而不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Here we go。 FM982 AM927 双频收听， APP 多平台直播互动，素人歌者大 PK， 原创音乐全推介，欢迎来到全新广播音乐真人秀挑战新歌声，天生好嗓，魅力开唱。 天生好嗓，魅力开唱。北京时间的18点01分，欢迎您继续锁定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挑战新歌声。各位下午好，我是静瑜。 各位好，我是张彤。 你怎么这么低沉？ 今天我要 被强大的气场压到了吗？ 是，今天有一个特别厉害的一个师哥要来挑战我们的这个新歌声了，所以说今天我 打起点精神，不要给我们丢脸，好不好？ 好的，好的，一会儿开始斗歌。 是啊，今天可以试试哈。今天在直播间里面的两位男性，同时要在一开始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在北京地区的朋友可以通过 FM982 和 AM927 同步双频收听我们的节目，除此之外我们还是一档可以看的广播。 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唱吧 APP 上点击我们右下方的发现专区，在直播板块您可以搜索我们的活力982，如果你喜欢我们也可以点击关注，那么以后在您的这个主页上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节目了。当然也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依然能够看到我们。 是的，今天来到我们活力982正在唱吧直播的朋友哈，现在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标题，体育解说员开唱了。今天揭晓了一下我们嘉宾的身份，来，我们掌声欢迎刘腾，音乐爱好者，欢迎。 欢迎师哥。 各位主持人好，然后各位观众大家晚上好。 嗯，哎，这么简单。 要不然呢？ 帅气、啊。 他刚刚已经跟你叫板了，说他好像逗歌。 我是一个唱 K 型的，不是现场型的。 唱 K 型，可是 KTV 也是现场唱啊。 但是我觉得还是有点不一样，氛围不一样吧。 因为你知道，我们挑战新歌声还有另外的一个名字叫做电台 KTV。 是电台 KTV 是吧、 哎？对，所以今天可以来电台稍稍尝试和挑战一下。 是吧？先给我来两瓶啤酒。 哦，这直播间里还是我们不要挑战那么大，好不好？行，他说了两瓶啤酒哈，今天活力酒。982正在直播间的朋友，有没有两瓶啤酒可以小礼物刷起来的？虽然说没有现场版的啤酒，可是礼物给刘腾一样可以起到这个激励点的作用。 没错， 来，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先声夺人，来听听今天刘腾要用哪一首歌曲一开始征服我们的耳朵。 我是想唱歌给你听，不管你在什么地方， 我只不过想唱歌给你听，我把我唱给你听。 夺人唱给你听。刚刚在我切小的金豆回来之前，我弱弱的听到了一句车祸现场，这是在说谁呢？ 太谦虚了师哥，你今天 哎，觉得今天给我们带来第一首歌曲是 老狼的那个我要你。 你知道平常我们的嘉宾在里面唱的时候，我们导播间里面通常只会有一个或者两个我们的导播人员、嗯、但今天外面是聚集了一排人，所以 一排 吧， 数不过来了， 人气高涨，大家是等着看你好好表演，还是你真的有预告过说自己真的会车祸现场？ 就是我告诉他们车祸现场，然后他们就来准备举牌，然后或者是拿这个鸡蛋来砸我，当然直播间有这个玻璃应该能挡住的，没事。 但是你知道哈，每次在 晚上下班的路上听我们挑战新歌声的人呢，其实我觉得大家的心态都很微妙， 是 因为通常想要听好听的歌曲，我可以调去专业的音乐电台。 对， 但是我们想要听挑战新歌声的，就是想要听这种现场 live 的感觉。所以无论是什么样的现场，对于我们来讲都是真实的现场。 嗯， 那今天带来真实现场的第一首歌曲《我要你》是来自老狼的版本哈。那话不多说，直接开唱还是先给自己铺垫一下？ 铺垫一下吧。 荧光灯都亮起来了，导播间 的，我去，真的有哎。 对，请导播老师，我们直播间里面的这个彩灯也已经亮起来，现在怎么样？有没有电台 KTV 的感觉？ 有， 入戏了。 对，就是真的挺紧张的，因为我第一次唱 live， 就是没有，从来没有这种状态的。都是 KTV 的话，就大家玩的话会很放松，但是这种真的是第一次。 这就是我们大家一起玩，因为现在正在开车听我们的朋友，也可以稍稍的把这个车窗摇起来，然后音乐开大一点，跟着刘腾一起唱。然后直播间呢，我跟张彤呢，说不定待会儿也会加入哈。但这个是男生的 K， 可能有点挑战我。 没关系，中间有一个板块是有女生的，你可以出现一下。 哎，我试试啊！我要撤货现场的话，你们两个谁救我？ 我救你。 好，第一首歌曲来自老狼的《我要你》。今天我们的音乐爱好者刘腾来做一个现场 live 版的演绎，掌声欢迎。 在我身旁，我要看着你梳妆，这夜的风儿吹得心痒痒，我的姑娘，我在他乡望着月亮，送你美丽的衣裳，为你对镜贴花黄，这夜色太紧张，时间太漫长，我的姑娘，我在他乡望着月亮，都怪这夜色撩人的风光，都怪这吉他弹得太凄凉，而我要唱着歌，默默把你想，我的姑娘，你在他乡望着月亮，夜色撩人的风光，都怪这吉他弹得太凄凉，哦，我要唱着歌，默默把你想，我的姑娘，在他乡望着月亮，这夜色撩人的风光，都怪这吉他弹得太凄凉，而我要唱着歌，默默把你想，我的姑娘，我在他乡望着月亮，身旁，我要陪着你。 望着月亮。 我给今天我们两个的合作打95分， 我打满分，唱得太好听了，跟原唱差不多，哎、我认输。 韩萌，你说跟原唱确实有点太夸张了，但是我觉得真的是唱出了自己的特色哈。 嗯、 因为刚刚的时候我正在顾机器，所以一下没有注意到，就 cue 到了我演唱《天涯歌女》。哎呀，真的也是，早知道就提前我们俩合一下，我觉得我们俩还可以表现得更好。 瞬间入戏了，我觉得静宇。 我要的就是，其实就是这种现场。 哎，好的好的，今天我们就互相伤害。 稍微没那么完美，所以才是挑战新歌声嘛，对不对？嗯、 是，感谢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那今天呢，刘腾的第一首歌曲已经送上了，你喜不喜欢这个刘腾版本的《我要你》呢？欢迎大家也可以在我们活力酒吧正在火星直播的直播间当中跟我们一起互动起来。那接下来我们还是要把刘腾请回我们的访谈区，来跟他一起聊一聊自己的音乐生活，进入今天的魔音秀。除了好听的还有好看的， 除了好看的还有来闹的， 满满音乐活力尽在 FM 九八二， 挑战新歌声魔音秀。 挑战新歌声魔音秀还是要趁热打铁一下，怎么样，刚刚完成了自己第一次的电台 live 版的 KTV 的演唱、 嗯、 此刻的心情我觉得哎有点冒汗 啊，我是直播间太热了 啊，直播间太热，没有紧张，轻轻松唱现场、 嗯、我还是有的，就是刚才我真的感觉到心跳有加快， 嗯，但是 我做节目都没有那种感觉， 就是因为是不自己不擅长的领域、嗯、 就是还是做的少，我觉得还是做的少， 那要多来几次，就是这个意思、 嗯、这个坑挖的好深， 记在本上了， 记一下是，今天其实一来呢我们又给大家介绍过刘腾自己的身份哈，但是我们呢可能说的比较简单，就是体育解说员，但其实你自己日常的工作是什么，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或者说哎，今天来到挑战新歌声看到刘腾觉得特别喜欢，还在什么节目可以继续看到你的身影呢？ 嗯啊，比如说刚刚结束的92活力吧也可以看到我、 哎、对，是，所以大家因为我们是不同的播出平台嘛、 嗯、 所以在我们火星经常观看我们挑战新歌声的朋友，其实偶尔也可以去一直播串串门看一下在我们节目之前播出的982活力榜， 嗯，互相圈粉了啊， 嗯，那这个想 圈粉时间到， 哎，那个活力榜的主持人有听到吗？起码广告明天给我们打回来好吗？ 互相宣传嘛，互相吹捧、 哎、那平时的话呢你主要是解说哪一个领域呢？ 足球领域。 足球 对，主要就是足球， 这个我们就有的聊了哈， 是吧？ 就是说因为通常有看到足球解说员有很多的尴尬瞬间都会被什么剪下来，比如说是哎进球了进球了，然后谁谁谁进球了，结果一看把号码牌看错了，其实不是 A 进的是 B 进的，或者说你刚大喊一声结果进了一个乌龙球，或者是你倾向性表现得太明显，结果有球迷就跑到你私人的那个微博或者账号下面去骂呀什么之类的，你们会遇到这种状况吗？ 就是会有啊，就是一定会有，因为你总会在工作当中偶尔啊，不是说每次，就是很偶尔，比如说可能一年有那么一次、 嗯、 当时一走神啊，比如说错过某一个镜头或者是某一个规则解读的时候会出现一些问题，那那个时候可能网友就会有反应，就这个工作是属于你如果不犯错误那你就是一个正常人，你如果犯了一次错误、 就是、 那么你就是一个马桶 啊、对，因为大家可能都对于足球有狂热的爱好者太多了， 对， 所以我们就特别想问你，你印象当中自己最尴尬的瞬间是哪一次？ 最尴尬就是有一次我在解说一场应该是米兰的比赛吧，当时联赛的比赛，然后可能某一个数据在解读的时候说的不是特别的准确、 嗯、 就那个数据是总数加在一块，当然我当时描述的可能不够清晰，然后就有一个也算是业界比较有名的人就在微博上转了一下，就是说大概就是说这个规则是说的是不对的， 事大了， 就是你知道有的时候我对于这样的这个状况的发生就感觉好像我好像是这个吃了一颗苍蝇一样，就很恶心，就是自己恶心自己、嗯、就是觉得不应该犯这种低级的错误， 对 对， 因为其实像我们刚工作的时候可能都会遇到这样的状况，比如说像我们做音乐节目，你每一次脑袋一短路，比如说刚刚我就有听到我上一档节目的男主持人说错了一个歌的名字， 是吧， 偏偏 剩下的夏天， 哎，这个歌的这个歌手呢还有偏偏真是当红的小鲜肉，所以这就很麻烦了， 对，上次我说动物世界我真的说成是动物的世界了，我觉得也很尴尬，对， 开一个小玩笑哈，那这聊回音乐了、嗯、我们再来聊聊音乐本身，因为刘腾刚才说了我是 KTV 型选手，现场 live 还真的是没有唱过，想问一下哈，哎，我先不要问刘腾，我先问一下张彤好了、 嗯、 你目测一下像刘腾这样的长相他在 KTV 应该是什么性格，比如说麦霸类、好人类、替人点歌类，或者说有歌就要合唱类， 我觉得是跟我差不多，应该是一上来我不唱我不唱，但是一段哎我会我会我来吧，然后从始至终就这个话筒从来没给别人过， 是这样的吗？ 好像是的 这还猜的真的是很准哈、啊， 我其实看人挺准的。 嗯，现在呢，司小蛮来到我们的活力酒吧的直播间当中，他说为腾哥打 call， 然后还有呢，吴子俊以及骑猪去兜风，这个名字也是起的很有，骑猪去兜风。嗯，这个 这位朋友平常有这个休闲的方式有点奇特。 谢夏夜的萤火、雨中百合都是来到我们正在唱吧直播的活力酒吧的直播间当中，也希望更多的朋友可以加入我们，关注我们，分享我们，来听听更多的好音乐，还有音乐爱好者的一个分享啊。啊，不能说口误，一说口误自己连接的口误。来继续讲讲 KTV 的趣事。 哦、 会有人很，我真的是很讨厌这种，因为我一进去的时候一般都会那种大家不太熟、互相推脱说、哎，我不要唱，我不要唱，你们先唱，你们先 唱。我唱的不好。 我就会帮大家暖场，点一些什么套马杆呐、或者是什么凤凰传奇啊， 就是广场舞歌曲是吧？ 哎，对，因为先把嗓子开了，嗨一嗨，大家就都能开心。然后等我嗨完累到不行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抒情，唱一段一段的那种很扎心的歌。然后无论我点什么，他们都会唱。 对，其实大家都是套路嘛，对不对？其实都是 主要，其实还是没有酒啊，有酒就好了。 今天一直在直播间里要酒，6:16，这可还行。 大家赶紧送起来吧，啊，这个啤酒赶紧送起来，刘同就可以多唱几首了。 但是现在呢，我们直播间送的最多的是棒棒糖，喜欢吗？ 不太喜欢。 不太喜欢，啊、换一波，您这么任性的，居然直接 我就想喝酒， 闲的小礼物， 就是来点酒才能嗨起来是吗？ 对啊。 哎，一般来点酒嗨起来的时候会点什么样的曲目？ 就点嗨一点的快歌嘛。 比如。 我一般可能会唱萧敬腾的歌会多一些， 哇， 比如说像王菲啊，然后海鱼恋啊这样的。 哦，就节奏都很快的这种，但是很高哎，毫不，我就觉得， 对， 反正我身边每次去豪的男生基本上都是在 KTV 现场， 对， 是车祸， 现场车祸。 我还行，但是我的那个，我觉得那个高音区那个最后那段副歌，然后到高潮到最后往上推那段可能会有点累。 那你会怎么办？就是还是自己坚持的唱完？还是我见过 状态好的话可以一起。 我见过最棒的是他到这个部分的时候，他喊了一句：“大家一起来，山顶的朋友。”然后就哇， 这不就是我吗？ 这是你吗，张总？ 这是我， 这真的是现场型， 是我本人，对， 这是现场型， 是。 好想跟大家约一起 KTV 啊！我觉得真的一定会很好、啊。 我觉得静云会打我们两个，因为我们俩都是一上来，静云你先来，你先来，我们俩真不唱。然后到后来的时候，静云，哎，这个话筒你们俩能不能轮我一轮？ 是聊了这么多呢，可以看出刘腾生活当中哈、是一个非常开朗，而且也很喜欢唱歌，比较没有酒就不行的人，主要重点是这一点哈、但其实他整个人是怎么样一个状态，或者说他的工作日常是什么样的，我们其实有一个小片可以看一下哈，大家现在看，哎呦，这是穿衣服准备出门准备一天的工作了是吗？你日常是怎么样的？ 这个是当年的时候拍的吧，就是大概什么时候想想，好像是2016年的， 是黑料的挖机者， 对，2016年的这个春天吧，大概2016年春节的时候，大概是那个之前拍的一个片子。 但这个片子有一个很好玩的名字，它叫做《优质单身足球汪》。我们把这每一个词都拆开哈，挨个分析一下定语。优质就说明人很棒， 是， 对，然后单身。现在还是吗？因为刚刚已经说了16年了，那现在也已经过去1年多了 啊，是， 还是啊， 依然是，这是个伤心的故事啊。 足球汪呢？你对于自己的这个标签满意吗？ 啊，满意。 就是还是想要把自己定义到足球汪的这个。 也不完全是吧，就是其实身份还是挺多的。之前可能纯粹真的就是足球汪，有一段时间，你比如说天天除了说比赛之外，准备功课，然后看比赛，然后还有就是玩足球的游戏，自己还要去踢球，然后没事的时候还在家看看球，所以这不就是足球汪吗？就我的生活里面基本上只有足球，也没有什么别的， 就差做梦也踢足球了。一天24小时 偶尔会有 足球， 偶尔会有，真的偶尔会有。 是，大家其实现在可以通过这个简单的视频短片看到刘腾日常生活的一些细节哈。确实，哎，你别说，真的在这个解说室里面哈，你们这边是戴着一个耳机，是要跟导播沟通的，这种。 对，就随时可以跟导播进行沟通，就他有什么要跟我去聊的信息，马上就能够通这个耳机反映给我。反正那个时候其实还挺瘦的。 啊，现在也没有很没有胖啊，但是 现在应该比那个时候胖。 待会儿切回我们的镜头，只能说明我们直播间光打得好，所以也希望更多的音乐爱好者都可以来到我们挑战新歌声的现场来展示一下。 他说的是对的。 其实在这一段视频短片当中，刘腾有说一句话让我其实还蛮想有一个疑问的，就是他说、因为我们什么样的联赛都需要解说，各个联赛有自己不同的风格特点，有它独特的气质，所以你是怎么样给他们做一个气质划分的，或者说你比较喜欢哪一类气质的联赛？ 我喜欢，我主要说的是这个意甲嘛，对吧？意甲联赛，意甲联赛的话更讲究战术， 然后所以我会在这个比赛当中可能会讲很多战术的解析，当然也会加一些跟这个比赛有关的一些其他的信息。而现在开始这个赛季，因为还自己在做直播嘛，所以选的这个比赛会比较相对来说会比较自由一些，就是我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这样的话我在准备资料的时候也会更容易一些。 哇，今天这么大牌了，我想说什么 不是因为自己开直播做嘛，所以就更无所谓了，就是我觉得还是要专一一些，就之前你在做这件事情，现在还是做它会比较好一些，因为专注度会比较集中， 对，坚持下去，而且喜欢你的人会越来越多的喜欢你的风格特点聚集在一起， 对， 导致只要是看意甲的比赛我就想要听刘腾解说。 我在努力做到这样，对，我在努力做到、 我就算我一个直播链接口发我一个。 好，我们都是你的小粉丝 啊，不用，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这个企鹅直播啊，企鹅直播叫老铁说个球， 老铁说个球， 对。 好，那聊了关于工作的事情，要继续切回音乐来。其实在我们节目当中有一个怎么讲规定动作哈，就是音乐爱好者要跟我们一起来分享自己的私藏歌单。 对， 那今天的第一首私藏歌单呢，带来的其实是大家都很喜欢或者很熟悉的一首，是来自杨宗纬的《洋葱》。 嗯， 这首歌曲有什么特别的或者说要把它拉到 list 里的原因吗？ 我觉得旋律很好听啊。 就只是旋律好，没有了， 没故事吗？ 没有什么故事，因为我觉得这个歌很好听，然后我挺喜欢唱的之前、但是也是属于 KTV 型。 我们先来听听杨宗纬唱，然后待会儿看看画那个音乐拉下来的时候，刘腾可不可以跟着一起跟自己的偶像合作一下。 我们一起合唱可以。 心碎的声音沉默的守护着你，沉默的等奇迹，沉默的让自己像是空气，笑着笑着，今晚多开心。最角落里的我笑得多合群，盘底的洋葱像我永远是调味品，偷偷的看着你，偷偷的隐藏着自己。 张彤今天是很想要参与到这个演唱过程当中哈， 说要跟师哥斗歌嘛，对不对？ 但是你选了一首人家擅长的曲目。 我也擅长， 并没有，你看我都不敢张口的。 我今天竟然把气势上竟然打压了师哥。 这一首来自杨宗纬的《洋葱》是今天推荐的第一首歌曲，还有一首是女歌手的歌曲，叫做《氧气》。但是这是郝蕾的作品。 对， 这首相对于来讲，大家可能不是很经常听哈。 对，郝蕾不是个演员吗？ 他也唱歌，而且他唱歌很好听。对， 对，我们来切到郝蕾的这一首《氧气》，然后呢，跟我们讲讲，推荐一下这首歌曲吧。今天这可是你的歌单。 对，这首歌我觉得我就有故事可以讲了。就上一首歌真的是因为我觉得很好听，然后每次去 KTV 的时候，可能我会点啊。当然那也是属于可能喝了点酒，然后感觉状态也来了。 今天是三句不离酒。 好吧， 享受微醺的状态。 对，然后那个时候可能才会唱。然后这首歌其实是很喜欢听啊，因为。你们知道有一部话剧叫这个《恋爱的犀牛》， 特别喜欢。 对，在那个话剧里面，第二版的那个女主角实际上是郝蕾演的， 是 她跟段奕宏两个人来搭的，那应该是04年的那个版本，03年的那个版本。然后其中有一个桥段就是她在唱这首歌现场 live 版。 我们来听听看，来自郝蕾的《氧气》。 风格确实还蛮独特的。 对， 你是比较喜欢这种风格的女生吗？ 对， 感觉她有点像最近刚起就是很火的陈粒的那种演唱的风格。 对，真的是，那可能是在演唱方面，就是那种感觉，然后有点洒脱， 对， 然后声音也其实也有她自己的特点。 是，这是一首今天来自我们音乐爱好者刘腾的私人歌单的分享，是来自演员郝蕾的《氧气》，他的歌手身份同样也值得大家关注一下哈。最后一首歌今天不唱也不行了，因为这是来自萧敬腾的一首 《你最爱的歌手》， 你心不了情。 这个其实我记得那个当时萧敬腾应该是跟这个杨宗纬两个人一块出道嘛，超级星光大道。 两个人在超级星光大道上，这一首歌简直太精彩了。 对，就是当时 PK， 但是这首歌当时我记得萧敬腾其实是输掉的。 对，因为他一开始唱了一次，然后呢大家就问说杨宗纬你要以什么样的歌曲来回应，然后呢通常都不会选对方唱过的歌曲，他说我就要拿原曲来回应。 对， 就在高潮转音的那一个部分，杨宗纬真的抛出了杀手锏。 对， 然后所有的评委全部一边倒的去投了他。 而且那个时候的萧敬腾跟现在不一样， 对， 那个时候特腼腆， 他比较像他现在狮子合唱团的那个狮子的那位吉他，应该是贝斯还是吉他手，就是他队长的那个发型，然后当时其实还蛮可爱的， 而且特别腼腆，不太爱说话，好像很内向的那种状态，跟现在完全两个人。 对对对，那个时候他上了一些综艺节目，好像都是一两个字一两个字的蹦。 对， 现在 已经活跃到不行，可以来 Q 流程。 而且在台上，就我觉得原先的时候，你觉得可能他只是唱那些慢歌啊，现在对于快歌，然后包括摇滚都能 hold 住这种。 是，对，不断的发展。我们来听听萧敬腾走红的《超级星光大道》上的自己的成名曲《心不了情》。特别单纯的萧敬腾哈，在输了跟杨宗纬的这一场 battle 之后，他还哭了。 对， 在现场泪洒当场， 感觉好单纯 啊。对，就是很尴尬，就大男人唱歌比赛输了就输了，然后在现场真的哭得很委屈，就我不服，我下次还要再来。哎呀，当时一个踢馆歌手的身份哈，谁能想到两个人现在呢，也是各自走出了自己的一片路，包括像现在，萧敬腾组了狮子合唱团，正在全国办自己的巡演，而杨宗纬呢，也是给各大热门的古装偶像剧来唱主题曲，包括最近跟张碧晨那首大热的《凉凉》，也是积攒了不少的人气。 对， 最后一首今天的私房歌曲推荐是来自萧敬腾的《心不了情》，大家没有听够的话呢，我们其实还有一个 MV 的推荐，那接下来刘腾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MV？ 对呀、 啊。哦，对，今天的这个 MV 也挺有意思的，这是我上初中的时候。 过于紧张了吗 MV？ 我真的是有点紧张。 我们确实是有对过这个题的，对吧？ 是有是有。那个这首歌呢，是我记得应该是羽泉第四张专辑里的一首歌。 嗯，而且是羽泉跟苏慧伦一起合作的。 没错，还剩下什么？然后 还剩下什么？ 对，这首歌 MV， 因为我记得当时就是他在讲一个故事嘛。 嗯。 然后实际上是在讲这个爱情当中一个男人对这个女人的这个承诺之后，然后当然有各种各样的原因离开了，然后他的这个留守或他的怎么说呢，叫他的这个坚持，包括他对于对方的这个祝福，因为他最后是变成一只蜻蜓嘛。 哦，还有这样， 这是一个很浪漫的故事， 是、哦、 所以我觉得这首歌我是选了这首歌的 MV。 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是来自今天音乐爱好者刘腾的 MV 推荐，还剩下什么，来自苏慧伦和羽泉的合作。 我们拥抱，想你每分每秒，梦醒了无依无靠，如今我盼望了你呀，更好。还剩下些什么？只剩下两滴冰冻的泪水，一笔画到秋天，一份自醉，一滴沉落于岁月的潮水。还留下些什么？只留下两颗冰冻的眼泪，一颗花瓣是拒绝伤悲，一颗花决心经不轮回。别再分离了，

你说你今天的任务是来什么的？干什么的，师哥？ 我是来圈粉的。 是，但接下来呢，就到了我们很沉静的来伴着这一首十年的伴奏，想要来听一听关于十年的故事。 嗯， 啊，沉默了。 开始在回忆了，因为从歌声中我觉得确实我们沉浸在这个歌声的旋律中，而且听到了师哥你在唱的时候，我们感觉有一些的眼神啊，感觉似曾相识的，有一些故事感觉。 这样吧，我们就从最后一句歌词来问起吧。直到和你做了多年朋友才明白我的眼泪。 其实这个歌词跟这个故事没有什么关系了，就是十年的话对我个人来讲，因为我是2007年来到北京嘛，所以、 今年正好 整整十年，而且你想现在是八月底九月初的时候、我九月初入学，所以也就是说我已经整整十年在北京 打拼， 所以这是这首歌它最特别的含义。而且我们端午的时候，然后大学同学聚了一下，因为也是差不多相识十年嘛，包括我大学室友，然后他现在是在海南交通广播做主持人，然后也是请正好年假，然后回到北京跟我们一块儿来过了个端午，大家一块儿出去玩，就是游山玩水，玩的还挺开心的。因为大学的时候我觉得可能那个时候也还相对比较单纯一些， 是， 而且同学之间的这个感情也会比较久远，所以其实我唱这首歌跟爱情没有关系，其实是跟我 跟眼泪没有关系。 也会有啊，因为你毕业的时候多多少少还会有 一些。这是我的眼泪，不是为你而流，也为别人而流，跟这个就是为爱流眼泪没有关系，就只是说在毕业的时候想起自己同窗，或者说回首这十年当中自己在北京生活的点点滴滴。 对， 其实正好， 对啊，就像这个大学寝室，我们那个寝室当时其实变动还是，就是几个男生的这个寝室变化还是挺大的。然后，当然我们寝室是四个人一直就没有变过。对，所以感情还是挺好的。 哎，我觉得张同偶尔也会跟我说，他跟自己现在大学的室友啊处得特别好，他们每天都会一起干嘛一起干嘛。对于已经工作了的人来讲，觉得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但同时也是一个非常向往的生活状态。在十年一起回首自己的学生生涯，回首十年来的一个打拼，也感谢刘腾今天给我们送上这一首好听的歌曲，带我们从歌声当中来一起聆听故事，追忆回忆。非常感谢刘腾今天参与我们的挑战新歌声，为我们带来很多好听的歌曲，同时也感谢大家的持续关注。接下来您将收听收看到的是由北京青年广播继续为您送上的今晚有戏。我们明天再见喽。最后送上一首来自五月天的干杯吧，既然最后牵扯到同学情的这一块了，我们一起来回首一下， 终于喝上酒了， 送给大家。 有一天时间真的能倒退，退回你的我的回不去的悠悠的岁月，也许会清晨那个画面浮现的那几眼泪，那片蓝天，那年毕业，那一张边哭边笑还要拥抱是你的脸，想起来可爱可怜，可歌可泣，可是多怀念。怀念总是突然怀念，不谈条件，当回忆冲破靠着冲突岁月在我眼前，我和你流着汗水喝着汽水在操场边，说好了无论如何一起走到未来的世界，现在就是那个未来那个世界，我选择你的生命，我的生命不是同一边，又听曾想多年放纵坚持誓言，只是我望着海面等你永远模糊了视线，会不会有一天时间真的能倒退，退回你的我的回不去的悠悠的岁月，也许会有一天世界真的有终点，也要和你举起回忆两个天，和你再干一杯。手表买了展演，却发现追不到的进不了的还是那些，人生是只有人命，只能宿命，只好宿醉，只剩下高的小点，低的苦点，却未成熟点，伸手就是幻想画面一场磨练，为什么只有梦想越磨越小小的不见，有时候好想流泪，好想流泪却没眼泪，期待会你会不会，他会不会开个同学会，他在等你，你在等我，我在等谁，这时是孩子没睡，电话没做，心情没准备，最后不能黑了又